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一顿饭毕后，池小池统计排出自己没看到的楼影，一共在窗外画了67个笑脸。当送走朱守成的时候，池小池跟了出去，私下张望一番，确定楼影已经消失在了走廊上。但当他背靠着楼影刚才靠着的地方时，察觉到那处尚有余温。前一秒他还在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池小池一直在原地待着，直到属于楼影的气息完全消失在夜风里，才回到家里准备洗漱睡觉。结果他失眠了。池小池很久没有睡过家里的地板了。父亲的鼾声从床上传来，母亲解散的头发从床边垂下一缕来，上面有未匀开的痱子粉的白迹。家里的冰箱吱吱吱嗡鸣不休，吵得池小池的枕头都有了共振，让池小池疑心自己脑袋不远处搁着的不是冰箱，是台运行中的豆浆机。以前的池小池对这种吵闹习以为常，但罹患失眠症多年的池小池无法忍受这样的怪声，哪怕枕边陈皮的香气也不能安抚他。于是他在自己身上动用了一张实体卡。池小池站起身来，活动了一下脖子，看向地上闭眼安睡着的少年。他的左脸颊已经肿了起来，眼角被池母尖利的指甲扫过，留下了一点青红的划痕。池小池拉开那台豆浆机，从里面取出一枚生鸡蛋捏在手心里。门被轻轻拉开，发出咔嗒一声，扫进来半世月光。池小池虚掩了门，无声地走了出去。约十分钟后又无声地折返。唯一的区别是，他手里的生鸡蛋被煮熟剥净了。他在床边坐下，把另一个池小池的身体抱起，叫他枕靠在自己的大腿上，用熟鸡蛋轻轻揉着池小池的脸颊。长发被他用发圈竖起，在脑后挽了一个小小的丸子头，但还是有两缕碎发自耳后滑到眼前，将池小池本人的皮肤衬得苍白又干净。这种感觉很奇妙。池小池第一次发现自己14岁的时候居然这么小。男人不管在哪个年龄段都有自己顶天立地的错觉。池小池捏着少年还有些圆乎乎的下巴壳，表情恍惚又温柔。把他脸上的淤肿揉得差不多了，池小池低头嗅起少年的头发。想到朱守成临走前动手摸了他的头，以至于到现在还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人渣味儿。而他脸上又有伤，至少在今天脸颊不能轻易碰水。思考一番后，池小池把少年打横抱起，抱进了二楼尽头空无一人的公共浴室，把他仰面平放在长椅上，只露出一点点头顶。用毛巾垫在他脖子下方，端来刚才煮鸡蛋用的一壶开水，又拿了洗发剂，把散发着柠檬香气的液体挤入掌心，在他的头发上打磨揉开。要是有个人起夜看到这一幕，估计能当场吓疯。池小池一边往池小池的头上浇水，一边自顾自地与他说话。 你能看见我对吧？ 把身体掌控权完全交付出去的池小池无法回答他的问题，只能在身体里眼巴巴地看他。 很惊讶吧？我和你长得那么像。 池小池简要概括了他的身份。 我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你，我抛下楼阁，一个人长大了。 接下来一路无话。说实在的，池小池也不知道该和这个平行世界的自己说些什么。小时候，他和这个世界的池小池上了同一座桥，池小池跳下去了，而他没有。他能理解那个时候池小池的不甘和痛苦。如果换他跳下去，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允诺他一个重来一次的机会，他也会不顾一切。别管是不是要让别人占据自己的身体，哪怕明码标价，复仇后要献上性命，池小池也会接受。至少楼哥还会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至少楼影不会非他池小池不可。但他没有这样做，也就失去了这段可能的机遇。池小池长大了，被一台吊灯砸中，因着执念强烈被选成宿主，一路得罪主神，最后被下放到这个世界里，与过去的自己重逢。选择不同的二人，原本平行的命运却在此处相交，这样的缘分不能不说奇妙。池小池掌心里绵密的泡沫与柔软的头发纠缠在一处，发出沙沙的轻柔声响。他认真思考着要和年轻的自己说些什么，想来想去，池小池琢磨出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，想要告诫少年，千万别仗着好看做演员。演员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吃得比猪差，干得比驴多，除了挣得比人多外，基本上就是牲口一头，不配拥有任何隐私。观众里表达欲最旺盛的，永远不是认真看剧情的，发现一点黑点就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迅速裱起来，一张张黑图存在手机里，还专门建了个文件夹，比跟父母的合照还多。最难过的莫过于拍吻戏。池小池就是在第一次拍吻戏时发现自己有病的。现在想起来，池小池都觉得自己挺对不起那个女演员的。从小到大被人夸漂亮的小姑娘，好容易下定决心突破自我，第一次拍吻戏，对手刚一夺走她的初吻就匆匆喊了咔，直接冲到场外跪在垃圾桶边吐了个稀里哗啦，稍微有点尊严的都要被气疯了，也难怪她后来不肯跟自己挽着胳膊走红毯。但话到了嘴边，池小池又无奈的笑笑，把这些话通通咽了回去。他不该是任何人的人生教练，包括他自己。用仓库里的吹风机把少年的头发吹干，池小池把他抱回家，放在地上安心睡觉，自己转身上了天台楼顶。夜间的风消了暑气，顺着扣子灌入白衬衫，把他身后空荡出来的一部分吹得鼓胀起来，像是两片随时会从他身后延伸出来的翅膀。一个身影在他身边单膝蹲下。 借问这里还有空位吗？ 池小池本能地抬起胳膊护住身边，好像是想阻止什么人的下落。等他意识到动作可笑时，身边的人已经很照顾他感受地退后了一步。池小池笑自己的草木皆兵，故意不回头，不偏视线，严肃道， 没了，但是我还有一个行李位。 那我可以成为池先生的行李吗？不重，还可以自己走，能陪池先生周游世界的那种。 池小池想了想， 听起来还挺划算的。 楼影便在池小池的身侧坐下，池小池马上将行李投入使用，打算扑在他身上，把还没有完全发育完毕的楼影直接压倒。当然了，他的手已经护在了楼影的身前，随时防止他不小心坠下楼去。没想到他的脑袋直接靠上了楼影的肩膀。 你怎么这么高啊？ 1.81米的池小池在1.88米的楼影面前竟然显得有些单薄。楼影被抱得有些惊喜，明白过来他的意图后，嘴角的笑容压也压不住。 他笑着握住了池小池护在他身前的手，不让他缩回去。 靠枕不应该合身才对吗？ 池小池打量着楼影，他和自己一样，都是用卡片将自己从原身抽离了出来，因此他的身高已经恢复了正常，但仍然只能顶着16岁楼影那张稍显稚嫩的脸。 只能还原到这个程度了。 楼影也知道自己这样有些怪异，颇无奈的。 因为某些原因，我现在还没办法用我原来的脸，你凑合着看。 池小池笑了，现在他的靠枕里闭着眼不动了。楼影动手轻碰了碰他的左脸颊。 疼？ 池小池舒展身体，惬意地任他抚摸。 我都疼死了。 当看到楼影和半小时前的自己一样拿出一枚熟鸡蛋时，池小池差点乐出声来。 我不要，我又不是小孩。 楼影点了一下他的腮帮子。 定身。 池小池马上不动了。柔软又滚烫的蛋白轻轻滚动过他的脸颊，像是一个个温情的吻。池小池一动不动道：“ 知道我醒了，怎么不跟我说话？ 你在陪……” 楼影斟酌着该怎样概括刚才发生的一切。 那个小池说话，我不想打扰，而且我现在应该学习有话当面讲，免得以后回去了还要从头学起。 池小池沉默半晌，望向天空。这里周边各种工业相当发达，相应的污染也相当严重，能看见星星的日子不多。幸运的是，今夜有风，